锵锵三人行，你们好，伟哥，哎，徐老师，徐老师最近教书好像是改了新的课程。 没有，我还教香港文学，不过我做了一个尝试，就把武侠小说把金庸放进去。 你做的尝试？ 对，因为一般大学里是除非专门开个选修课讲武侠，否则的话你讲的是所谓的文学，比方说西西啊，或者是啊刘以昌啊什么什么，你突然放进一个武侠小说，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非常难上的。 哦，现在徐老师就开始讲侠了，给学生们讲侠。 你会发现那个课堂非常有趣，有一半的人呢讲起金庸里边的人物像自己兄弟一样熟，滚瓜烂熟，对不对？萧峰啊，这个啊，那个郭靖啊，黄蓉啊，还有另外一部分呢是完全不看的。所以完全是两个世界，整个课堂100多个人变成了两个世界，就是说，所以把侠带到课堂里是非常非常困难，很特别的一个试验、就是。 嗯，而且也要这个注意引导啊。 嗯，对。 因为这个侠，你说照现代法治社会的本质来说， 嗯， 这好像也是一些这个违法犯罪分子。 对对，他是有道德的正义感，他替天行道， 嗯、 但他肯定是非法。肯定是做一些 私人持有武器、 嗯、 对不对、 嗯、 整天在树林子里闲晃、 嗯、 以暴易暴、 嗯、 对吧， 杀富济贫。 不过为什么最近我想到这个暴力啊、 嗯、 确实觉得在这个最近你听说了吗、 嗯、 云南说是报纸标题可会起的又见马加爵，但是马加爵是大学生，现在说是云南还有一个挺偏的地方，云南广南县阿科乡中学初二年级的学生张斌拿菜刀一天之内剁了仨，都是自己的同学啊。 这犯罪不是侠吧？ 我没说他是侠了，就是从派出所逃出来，然后把一个上早操的同学啊骗到这个外边前间几刀就给剁死，剁死之后你说他当时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哈、啊、还没完，回到这个宿舍，他的宿舍好多同学住的，那另外两个同学啊就在上铺啊，就把在上铺的同学用菜刀砍杀，后来下边同学就这个血滴下来啊，就还以为上边同学尿炕了还是怎么着，才知道是这样，这老师们赶快送到医院也已经晚了， 很恐怖 很恐怖。然后说是什么原因呢，哎呦，我听到过好几种说法，有人说呢说是他偷了个手机，把这个秘密啊就回学校啊就告诉这仨同学，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学校发觉了准备处理他，那么是不是他都是猜疑，就是不是他觉得这仨同学告密了所以报复。可是呢他母亲，他自己母亲怎么说呢，说是他哪天骑回来一辆旧摩托车，你说他们这家里也挺奇怪，说是旧摩托车哪来的呢，他说在路上啊捡了5000块钱就买辆旧摩托车，说是到派出所还准备到哪儿去办这个牌照， 嗯， 后来被派出所发现说你这摩托车啊是偷来的 啊，是偷了、嗯、 这么着给关起来、 嗯、 这好多种说法。原来他们家人呢人家说了，说别的孩子可能几个月才有两身新衣服，他们家虽然也穷，不过他父母啊常常给的钱，所以这个张斌呢就每个月都有2-3套新衣服，而且一般平常跟父母亲要钱父母亲就给他，据说啊也是传说他有这个偷东西的习惯，就小时候啊就爱偷东西。还有一种解释呢，说这个小孩啊他就爱看暴力电影，认为是暴力电影引出了他这种恶性。 嗯，对，你说这个啊就暴力电影，咱们现在不正在演这个佐罗吗？ 嗯， 这个佐罗 新拍的那个 啊，新拍的佐罗还是那一集的那俩女的卡特瑞和那个男的叫什么什么西班牙情圣，那个男的 情圣，拉丁情圣、 啊、拉丁情圣，他们俩演的时候就是说他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佐罗呀他不杀人，但是他老用什么呢，要不就用刀鞘跟人打，要不就用刀鞘那个护臂跟人打， 哎， 这么打这么打。但是这一集很特殊了，演的就是他是个醉鬼，老喝醉啊，老是把老婆给丢了啊，给那个。 现在正徐老师也看了， 我看了，我 正好徐老师讲侠呢 啊，跟以前的阿兰德龙演的那个佐罗相比呢，现在的佐罗本领是越来越小了，你知道？但当然具体的操作原因我明白，因为这个大明星是那个女主角，所以给了他很多戏。 那个剧本呢、啊、叫文化工业啊，现在把戏都给他，让他变得很复杂的角色。 他是那个迈克尔 迈克尔道格拉斯，哎呀呀呀，而且片期也是为了等他拍第二集啊，一直为了等他生完孩子有空体型恢复了才拍这个第二集、 嗯、 所以整个戏是围着他写了很多，所以这个男的佐罗就显得本领也不是很大，对不对？但是我看的时候我还是发现了，就是说西方的这种侠跟中国那个侠的一个很大不同。你看西方人啊，他们有几个，比方说蝙蝠侠、蜘蛛侠，包括佐罗，他原来英文就是 Batman、Spiderman， 他没有侠这个字，他只是蝙蝠人、蜘蛛人，对不对？那我们把它翻过来，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文化的经验去理解，就是这个人他打抱不平，他一下子可以飞檐走壁，他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但你发现没有，你把他跟中国的侠来比较的话，怎么来说，西方人他有个特点，他一定要把这个人分裂，超人也是，就说他第一他有一个过人的本领，这个本领是谁都打不过他的，但是平时生活当中他要做一个普通人，他爱情家庭呢，他一定要显得很老实的很无用的，日常生活的苦恼他都有，然后整个戏的情节呢就在这两者的张力当中，他一会儿要戴上个面具或者戴上个什么衣服啊出征了去做一个事情，但他回来呢他一定要很窝囊废，就在家戴副眼镜或者是诸如此类的，他的戏一定要用这么一个东西来展开他的所有的情节。而中国的侠不必的，你看中国的侠就是侠，他活在另外一个武林世界，对不对？他不必回来，而且他就跟武林世界的男女来往，他不跟常的男人来往，那是不是一个很大的不同？ 中国的侠也有说是这个几十年在一个酒馆里就是擦桌子的，但那完全是个 FBI 就是间谍身份的掩护，不是真实的生活，就是一对啊，突然间有另一个大侠一看，这双手是练过铁砂掌的手，然后这个仆人在擦桌子，然后那个一试他夸一掌就把桌子拍裂了，这个中国的侠。 你刚才说的这个侠，我想了一个跟侠不太有关系的事，就是这个关于学生拿刀砍人这个事啊，我们回过去，因为我就突然想起这个刀呢，我就想起这个山西的刀削面的刀，这个跟这个砍人是有关系 的，你倒是串得快， 怎么串呢？那它什么关系呢？原来这个山西的刀削面怎么出来的呢？就是跟元朝统治中国时候啊，他怕汉民起来造反，所以呢，不能人人家里都有一把刀，五家人只能用一把刀，或者十家人用一把刀，那这些人做饭就没有刀了，那怎么办呢？急着把那面子怎么弄呢？弄个铁皮这么去削，这个刀削面就是这么来的。哎，所以说政府管理器械和教育儿童不要有暴力行为呢，就是教理归教理，但是这个人的本性啊，不是人之初性本善，还是恶的，所以这个光靠管理这个器械，包括刚才就像是什么马家驹在线什么，你要光靠控制卖刀解决不了问题，就跟美国一样，你控制卖枪，现在当然不控制卖枪了，更解决不了问题。 哎呦，美国最近又是这个校园枪击案了，这个打死一副校长，徐老师小心点，中学生啊，怎么美国就接二连三的又来，所以我就不禁想起，其实你这个观点也让我想起拍那个小布什那个911的那个电影，他不是得了他们金棕榈奖的、那个电影的导演，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就叫枪档案，这里边啊有两个段落看起来挺有意思，就是一个就是前几年这个在美国发生的另一起枪击案，那个也是啊，就说一个小男孩开枪打死了这个小女孩，都才几岁打好像是，但当时他录下来了一段，这田纳西县呢打这个911啊报警电话，你是当时给人们造成的这种恐慌和刺激，小孩的这种暴力，你看看。 that 911 call. 我还记得这个小孩啊，是跑到自己家里拿着自己家里的枪，因为美国就很多人家都有枪啊，在家里。所以就说到你刚才这个观点， 嗯， 就是关于比如说暴力电影，还有说现在的这个电脑游戏啊，这种暴力哈， 到底起的作用有多大？ 对，到底说是对孩子是影响他，让孩子这个喜欢暴力嗜血，还是说啊，释放了孩子的这个动物本能当中这种暴力的冲动，也就是说反而是减小了他暴力的倾向。这个我看到过的就有两派学者的研究，就好像两个都有自己的调查为证，有的说这么多的暴力就是对孩子直接造成他们校园枪杀这种行为，但是也有的说呢，说没那么了不起，就是说暴力电影本身是人一种这个动物本能的转化，正好它转化到电影院，转化到游戏上，没准还减少了它的这个暴力性。 最近一批家长在诉这个网游游电那个网上的游戏啊，他们说这个小孩沉迷了以后，他们说那些小孩都变坏了，所以那些家长现在正在打官司， 正在打官司。对对对， 六十几个小孩的那个家长说是一个公益诉讼。那另外一些人反过来讲，要是这些孩子不在那网吧里这么沉迷的话，也许他们出来那个当兵一样。 就是两派观点。但是像这个片子里这个导演啊，他的观点就是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工具，就是你刚才讲的，工具的取得，他说不用讲那些心理学的原因，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枪支管理不善，枪太随手可得了，于是呢，你只要是个工具，我就是要发挥作用了，尤其是放到这个孩子手里。哎，他倒是理解这么一种观点，所以呢，他就指出这个导演是个行动派啊，真的跑到那个超级市场或者卖猎枪的地方去静坐示威啊，不走，拿着摄像机，一直到这个公司公关部的发言人来，他说我就要抗议你们卖枪，抗议你们卖子弹，最终这就是行为主义。最终一直逼到这个公司的人出来说，我们一定控制我们销售子弹，销在这个商店里销售枪支，他才算罢休。就这么一个行动派的导演，所以你可以看看他录下的另一段，你看上去很可怕。就是说现在在美国防范啊，层面跟咱不一样，防止孩子带枪进学校。但是一个孩子他可以身上带多少支枪进学校，看了能把你给吓着。咱们来看看。 Students' appearance demonstrates having a lax policy about dress makes it easy for a student to conceal a weapon and makes it difficult to identify intruders on campus. A dress code can reduce weapons violations, relieve tensions between gangs, reduce disciplinary infractions, and generally improve the atmosphere of the school. Our policy requires that students tuck in their shirts, making the belt line visible at all times. Our students may not wear baggy pants,or colors and insignias that are commonly associated with gang activity. This policy was a collaborative effort. 还有你们今天啊讲这个佐罗，我最近看了，哎，我有一个很特别的感觉，咱们都看这电影哈，就我觉得这个电影说明啊，美国的这个好莱坞的电影人呢，他现在在对这个就青少年看的这个级别的电影上，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某种道德自律的话哈，他这种道德自律的程度啊，让我觉得太小心翼翼，无微不至，甚至于到了那种不惜这个剧情的这种刻意化。你看，你说到尾，你发现没有？这佐罗啊，咱原来看阿兰德龙那个佐罗，当然是除暴安良，但是最后这个罪魁祸首还是把你给弄死，对吧？但是你发现没有？最新的这个佐罗里边，他一个人都没杀呀，佐罗只会把人打走。那两个坏人死你记得吗？都是自取灭亡，就是说孩子在孩子心中这个偶像啊，他要这个，我觉得甚至这个编剧啊或者他的制片呢、啊、他是读过现代儿童这个教育的这个书，然后那么多的这种规条都体现在里边，比如说坏人一定是自取灭亡，打打打邦击，一个不小心误打误撞躺到了那个滴那个炸药硝酸甘油那儿，一滴光炸死他了。最后那个呢，也是佐罗呢，腾腾腾把那个坏蛋绑在火车头上，结果这火车撞到那边，就不是说他直接血淋淋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弄死的，都是坏人自取灭亡。而且你看哈，这个父母亲教育孩子， 你看连一个小的细节到电影结尾都要说一句，说孩子就说爸爸为什么是佐罗，但是过去不告诉你的孩子是因为怎么怎么怎么着，但是爸爸向你保证以后再也不骗你了。这就是现代教育当中说父母亲绝不可以对小孩撒谎，而且你发现没有，绝不能当他以父亲身份出现的时候绝不能教自己小孩子暴力，宁愿是像基督一样打一巴掌不还手，打一巴掌不还手，一般只有在忍无可忍对方就是恶到极点的时候才出手。包括这里边父母亲关系的这种维持啊，维护传统婚姻呐、啊，给孩子一个美满的家庭啊，你看见所有这个无微不至的一个细节都在里边。 我还看过一个电影，忘了他名字，其实这个细节特别好笑。一黑手党头子出来要指挥杀人嘛，下面很多人去报告他，我们怎么杀人啊，怎么怎么的。突然他女儿跑出来了。他女儿跑出来一叫爹地的时候，所有这些下面的喽啰哈一下子全把武器全藏起来，然后说哎呀这董事长我们今天去上班会怎么样，然后他就跟他的女儿讲哎呀我们会几点钟回来什么什么什么，等到女儿门一关，所以那些人又把枪拿出来出去杀人了。那个细节我印象很深，他故意这么表现，就是说连杀人魔王对着自己的女儿他也一定要。 对，而且你看，就美国的那种，咱原来说过，他那种价值观啊，就是火车就要爆炸了。但是呢，就咱们觉得，比如对咱们中国革命教育下的人长大的人，觉得为了国家牺牲我们一家庭，那简直是小菜一碟，那是完全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你看美国人那一套，他不太一样，就是说不能炸死我的老婆孩子，不管为了什么，是吧？这个 家庭价值观， 对报仇的事儿，咱们以后干也行，但是不可以让孩子受到这种教育，就是说爸爸在某种情况下，为了某种利益，居然可以牺牲妈妈和我，好像这也是不能接受的。但是坏人呢，最后当然也一定是自取灭亡的。你看他这个设计啊，完全贯彻着对孩子，我觉得是不是这两年美国人反思啊，打伊拉克啊，或者什么这种战争啊，或者层出不穷的这个暴力孩子暴力事件呢，让他们开始特别担心这方面的事。 他一直有这么些，他你仔细去看他们，他一直有这样。以前有个 Terminator 2， 那个叫什么终结者二，阿诺演的，那最后那个坏人也是自己。成龙去美国拍片，那个坏人也都是自己死。最近还有最拍的最精彩的，最近 Polanski 就是说，你知道这个在美国得奖的，拍那个钢琴犹太人的那个，他最近拍了那个Charles Dickens 的那个 Oliver Twist。重拍哇，拍得非常之好。最后也是这个坏人自己拿一个绳子要，他绑架了那个 Oliver 嘛，那个小孩嘛，要放过去，一不小心最后把这个绳子套在自己头上，自己吊死了。非常非常有象征性。他就是他们有几个，一个还是很做作，就是说最大的好人跟最大的坏人最后一定碰到，对不对？他战场千军万马，最后这两个人一定碰到。他们都有一些背后的有一些套数，目的是有一些宗教的教育，就是。 哎，咱们接着吧，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你就看出来，他这个电影啊，他实在不是什么个艺术，他真是个工业，里边啊有很多这个社会功能在里面，里面有很多这种方方面面的计算，甚至是全球的市场，普遍全球大部分人都能接受的一些价值观。 但反过来，我这次问学生，我说韦小宝这个人怎么样哈？你们觉得？大部分的学生都觉得他是个很普通、很平常的人啊。他的好，也可以理解；他的坏也可以原谅，对不对？他就是这么一个，也不是真的武侠，但是运气很好，什么什么。然后我说，你们被武侠小说迷住了。你们有没有发现，他第一次进那个皇宫啊，那个海和尚把他带进去啊？他不动声色，他十二三岁啊，那个时候不动声色就把小桂子杀掉了，然后给那个海和尚落了药让他忙了，对不对？然后他就冒充小桂子的身份。我说你们看，这一个细节要是到了多斯托夫斯基手里，那就是一个人性大悲剧了。一个人十二岁的小孩糊里糊涂杀了一个人，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啊？我们想这些案件他的整个身心会怎么样，可在武侠小说里完全没有，他马照样吃吃喝喝，马上拿点化尸粉把那个尸体弄掉。所以你们发现没，大家一想，真是我原来韦小宝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小英雄吧， 是人命如草芥， 对不对？后来他随便杀人，就是化尸粉一倒这些人都去了，他自己内心有没有任何震荡，是完全没有的吧。所以一进入中国的武侠世界，你发现人之常情的东西啊变得非常非常 不一样，对不对？你回过头来，我们当然不是想这些犯罪跟武侠有关了，这个完全不相干。但是你们在想，这个张兵也16岁，他为了他惩罚他的兄弟不讲义气嘛。我偷车，我讲给你们两个好朋友听，其中一个可能就是说我讲给你们的，我信你们，你们就把我卖了，把我这个，他肯定觉得你们觉得他有没有一点道德支柱，他去杀这么三个人的时候，还是他完全发疯了？ 其实这个武侠的世界啊，他是没有普通人的， 对， 他只有几个核心人物，然后背景作为匪丁甲、匪丁乙，那是可以一掌打死几百个人的， 对 啊，那些不算人是吧？ 而且他的魅力就在于我们也看进去了，我们完全接受了，然后我们明知道他这个是假的，你一点都不担心里边的女的是不是裹小脚，你只觉得他们神风一样的穿来穿去，对不对？ 但是你看佐罗的这个世界里，他就是最新的这个佐罗里边，他有所不同了，什么政府机构的特务也掺杂进来了， 是吧？这个什么最搞笑的 FBI 也进来了，跟 FBI 感觉得合作，对吧？就说明啊，你不能私自的行私刑、行侠仗义，要跟政府团结起来， 有点法治概念， 有点法治概念，要遵纪守法。哎呦，我觉得现在咱们看一下，说了半天，看看这段佐罗。 臭丫儿。 Uncontrollable. Get the body cut.